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总有一些是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不同于城市的空气，总有一些是在写字楼里遇不到的人。哦，这些都需要你发动引擎去主动探寻在路上的一份精彩。握好方向盘，认真的开吧。我是 DJ 戴毅，我会用好音乐一路陪伴，让爱导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早七点到十点，带你出发。 London in the spring makes me feel so lucky I'm alive. I've got love to give, I've got my whole life to live. Walking through the park, sunshine pours like honey through the trees. I believe I'm coming home. Well, some people tell me I've better things to doMore productive ways that I could spend my time. But I'm not sure I agree. It often seems to me we spend our lives talking foolish and running blind. And we forget how to enjoy the simple things. Like walking through London in the spring.London in the spring, see St. Paul's Cathedral like a man of high society, calmly sitting quietly, and you watch the River Thames, weaving like a needle through the town,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sea. Well, some people tell me the best is far behind usIt's hopeless to be hopeful anymore. But I'm not sure I agree. I am hoping love will find us and gently guide our vessel to the shore, where there'll be no need for beggars or kings, all equal to share London in the spring Passenger 这首 London in the Spring， 在冬天的这个周日的早晨7:04，哎呀，我真的是觉得昨天晚上没有睡够，没有睡够。今天早晨呢，就觉得，除了说嘴巴声音已经提前的开嗓之外呢，好像其他器官还在睡梦当中，所以真的很期待一首可以立刻把我叫醒的歌。来吧，夏日入侵企划，梦醒时分，造的有点早是吧？还是要感谢一下在7点钟之前，尤其6:58、6:59准时的来到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给戴毅留言的听友们，清风飘扬进山外有山好实在，小闪 Berry 家在远方，午后的彩云，彩云说早上好戴毅，周末快乐，今儿呢得安排上 去老岳母家看望一下老人，希望老人身体健康，家里一切顺利。有听友说听着属于自己的被窝 FM 九七四的时候，那相信此刻你刚才听到的，不管是躁起来的摇滚的曲目，还是温柔的抒情的歌，都属于你梦中最好的旋律，是吧？好实在。好，问候一下静，周日早上好。哎，这是不是你闹铃清醒歌呢？ FM 974北京乐广播，在周末的早上七点钟到十点钟，这里是带你出发 Morning 早上好。因为静是 Ella 萧亚轩的铁杆的死忠粉，所以这歌一放，他说就是不想让我在被窝里面收听啊，真的是把被窝都要甩了甩了。有的时候偶尔不经意间在广播里面听到一首自己非常非常喜爱的歌手的作品，是会有这样的效果的。就即便此刻你把被窝踢开，没有了被子的保温，好像今天天气也还行哈，昨天应该是比较温暖的，很多人在周末的时候感受了一下好天气，去户外走走，珍惜周末的阳光，感受一下冬日暖阳的温柔和惬意。但是受到了东移云带的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开始云量增多，后半夜到今天早晨呢会雾气逐渐浓烈。我出门的时候感觉到好，但是要提醒在路上的朋友多多注意安全。今天北京呢除了在雾气中开场之外，白天一天也会云层比较厚重，阳光少见，体感略阴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下周北京开始将会陆续迎来雨雪大风和降温天气。 北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 暗的早晨，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拥挤着的人们，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匆匆走过的时候不能发现你的面容，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天堂，独自在街上躲避着节日里欢乐的地方，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只要出发，感动从来没有终点。 Morning， 早上好，雪孩子、费劲儿以及郭威，他们就叫你小仙女是吗？他说一首 Eva 的歌也把费劲儿炸出来了。北京的冬天其实不光冬天，四季都挺美的，但是呢，我也很期待在应景的季节里面哈，能够看到属于它的一种气候的表现，那就是下雪。29号在周一的时候，白天有小雨或者雨夹雪光临，西部北部会有雨夹雪或雪，那夜间呢强劲北风逐渐登场，所以还是要提前注意一下，这次冷空气是买一送一啊。 月一人憔悴，我举杯饮尽了风雪，这谁的反真是会热忱爱是非，便自觉几番轮回，你送美口红烟换不回，纵然今世已经成灰，我 将完美，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我等待苍老了谁，红尘最微醺的岁月我有无悔，可永是爱你的美。 一首几乎不用看歌词就能够全程跟唱的歌，我确实跟唱了。清风堂说这是要开启雪的主题吗？给他们明天留点歌吧。刚刚提到了说下周冷空气是买一送一，从12月2号周四的夜间到3号的周五白天将会再次迎来4到5级的呼啸的北风，所以真的是冷空气也不能小瞧它哈。到了冬天就要做好扛风扛雪扛冷的状态。雪孩子说之所以不喜欢下雪是因为下雪就要去洗车了，我正好跟你相反，我这两天一直想洗车，看到这个天气预报之后下定决心再等一等吧。沟里娃早上好，他说今天不是在被窝当中收听节目，已经起床收拾准备带孩子去环球影城了，冒个泡来打个招呼问上一声周末好，听你的声音还可以，谢谢，让你担忧了哈。希望今天环球影城人不要太多，让你们的游乐体验感觉好一点。 控制不了自己，我静静又怪怪的脾气，你Pardon me, I'm going crazy. 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必须冷静想个仔细。我不会放弃，爱你爱你爱你，我依然爱你，绝不会放弃放弃不放弃。跟你在一起，我会永远。只要你不会离去，我。 控制不了自己，我仅仅有怪怪的脾气。你 going crazy， 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必须冷静下个自息。我不会放弃，爱你爱你 爱你， 我依然爱你，绝不会放弃放弃 放弃。 跟你在一起，我会永远爱你。要你不会离去，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爱你爱你 爱你， 我依然爱你，绝不会放弃放弃 不放弃。 跟你在一起，我会永远爱你。只要你不会离去。和我一起飞翔，我相信我们可以永远永远永远在一起。爱你爱你 爱你， 我依然爱你，绝不会放弃放弃 不放弃。 跟你在一起，我会永远爱你，只要你不会离去。什么都可以，爱你爱你 爱你， 我依然爱你，绝不会放弃放弃 不放弃。 跟你在一起，我会永远 爱你， 只要你不会离去。哦哦哦，我爱你 爱你爱你 爱你， 哦 哦哦，我爱你。 Patty， 早上好。他说好久也没有听到杰伦的发如雪了，昨天晚上看新闻，方文山在798还有一个展览呢。看来不少人都喜欢雪的主题，好事成双嘛。那我们也给今天的好感给他凑个偶数，这首歌来自于麦小兜，雪。喜欢雪的朋友呢，下周也可以多感受感受，但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啊。 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 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For a moment just like this、 I get wings to fly. Oh, I'm alive. Life is Celine Dion 啊，席琳迪翁。醒了醒了醒了，在这首歌的时候我是真正的清醒过来了。早晨六点多的时候在路上听这首歌的时候，哎呦，那个感觉，我觉得仿佛是已经是到了一个久违的音乐会的现场，演唱会的现场，跟着好好的在路上开了开嗓。所以今天早上开嗓呢是来自于 Celine Dion 的歌曲战神 Morning。 他说我听刚才那首发如雪其实印象很深，当时出国在外的时候听了很多遍十一月的肖邦周董的专辑，所以听到发如雪的时候会把非洲的乌干达大卫杜夫香水联系在一起。我正好是因为刚才这首歌 I'm Alive 在看到你的留言，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违和感，这个反而好像更属于那种异域风情，更有着非洲的音乐气息，那种律动感可能是跟我们的亚洲人平常听到的一些音乐不太一样的。嗯，好时代给我发了个图片，这个图片呢是说听到了刚才的天气预报哈、知道下周冷空气要买一送一再度来袭，已经下好单了，买了一个自收纳的雪挡，前风挡玻璃的那个雪挡，挡雪防霜和遮阳。嗯，好用吗？好用的话回头可以推荐给我，因为我一直有这个想法， 还没有下单。昨天的早晨起来之后的天气，我觉得没有今天的温度暖和。为什么？因为昨天大概在出门6点多的时候，玻璃前面结了一层比较结实的霜，就是雨刮器是没有办法把它去掉的，所以我没有办法从车里面一边热着车然后再出来，拿着一张健身卡，反正那个健身卡也过期了，我就开始刮那个前风挡玻璃上的霜啊，刮完之后视线清晰了才可以上路开车走哈。好，更多的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完了一首相对来说比较热情的歌之后呢，我想慢慢的哈唤醒那些还在被窝当中收听带你出发的听友。这是一个翻唱，但我觉得男生的嗓音很治愈，也属于冬暖夏凉这一款。赵登凯翻唱了一直很安静，也在这首歌当中怀念一下阿桑。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我们的爱情像你路过的风景，一直在进行，脚步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 Don't you come on, kid?

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蜻蜓 FM 和我们互动。 下一万年的孤寂里，也许是要和你相遇，冰湖蜿蜒寒雪地狱，等爱融化我的孤寂，在一秒间的拥抱里，谁的眼泪一分不清，仿佛两个冰河世纪不能不爱的决定。痛不起，因为分离实在可惜，你爱你不愿浪费一个在一起，是也是多余，越来越想你，我爱你，闭上我的眼睛，想象你在风里，生命是瞬息，幸福也多余，越多越失去那一回忆，爱到冰天雪地，不知人在哪里爱，像孤寂，在一万年的孤寂里，也许是要和你相遇，冰河蜿蜒寒雪地狱，等爱融化我的孤寂，在一秒间的拥抱里，谁的眼泪一分不清，仿佛两个冰河世纪不能不爱的决定。痛不起，因为分离实在可惜，你爱你不愿浪费一刻在一起，是也是多余，越冷越想你，我爱你，闭上我的眼睛，想象你在风里，生命是瞬息，幸福也多余，越多越失去那一回忆，爱到冰天雪地，不知人在哪里爱，冰天雪地，不知人在哪里，爱你很像孤寂， 又带来了一首好多年没有在电波当中哈大肆播放的一首曾经的热歌金曲，来自于谢霆锋的冰河。昨天看了一个预告片，其实预告片应该前些天的时候就已经上线了，《百姓的味道》是一档综艺节目，而这档综艺节目呢是由谢霆锋来主持，他将会带领很多知名的演员啊，各行业的精英，比方说像丁真、杨超越，还有飞人苏炳添等等等等哈，他们将会走到祖国的各个城市，包括走到一些乡镇去，去寻找在这座土地啊，在这座城市很多不同的地点，在这片土地上的不一样的味道，去感受一下中国的壮丽山河、风土人情、民间百味。我还挺期待这个节目的，因为最近段时间一直在追 Nick 的很多电影。昨天是看到了一个热搜，说在上海的时候， 高圆圆也参与了这一期的录制《百姓味道》的第一期的节目。两个人在轮渡相遇的那个瞬间，仿佛让人看到了电影《一生一世的售后》。我看了一下那个截图，还真的是，因为当时喜欢《怒火重案》，又去看了他跟高圆圆出演的《一生一世》，所以这个综艺节目我是追定了。有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7:52，我们来听毛不易最近的一首新单，叫做《爱情神话》。如果也很喜欢高圆圆，同时也很喜欢谢霆锋的演技的话，不妨可以去感受一下那部电影《一生一世》。 街头巷尾，那家店有排队，唇印香水，偷生活，慢慢平淡琐碎。 丢掉，又偷偷收获。

在看电影的时候感觉半数的观众都看哭了。那既然这么怀念这首老歌，我也这么喜欢，就拿来一起共享。 谁能听过无言皆是规则法理充斥世界千万年，谁能赐我无穷劝勉，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命运哪去归依，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化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见，迎面暴雨纵使不幸世界千万年，谁能赐我无穷劝勉，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我前，命运哪去归依， 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发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无前，命运哪里归？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无前，命运哪里归？ 身边苍天气化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见，迎面暴雨纵使不幸免， 亦笑着自身长 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是收录在 TVB 的一部电视剧叫《我本善良》的片尾曲。我爱这首歌也爱了快30年了，而且呢，《我本善良》这部剧几乎也属于每隔几年，哎，突然想起来，某一个里面的演员，或者说某一个演员的一些动态，你就会很想把这部剧再拿出来重新看一下。也谢谢雪孩子给我这个机会啊。说实话，我欠梅艳芳这部传记影片一张电影票，希望在这部影片下线之前哈，从院线被下线之前，下档之前，去好好的感受一下这部电影。好，我们从香港的九龙，香港的金沙嘴，来到台北， 来到宝岛台湾，不去台北啊，去台中，台中的柳川西街走一下。柳川西街呢，是台中的一条老街，印刻着人情冷暖，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据说也是他，接下来这位歌手成长记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小哥，齐秦。来听新歌《柳川西街上》。 没人在乎到底该走还是留，那躺在酒瓶沙发上的土台客，他留着长发，嚼着槟榔，没朋友。有一位来自柳川西街的少年，在厮杀之后，空气里闻到甘甜。不想去医院，也不想吻谁的脸，就想要来点豆腐干配阳春面。牵着叫宝宝的狗，追逐狂犬寒暄，夕阳染红天边，马子朝正点。三点半钟吵完后，不想问到底是谁牵了谁的手，看温柔春风轻轻吹拂不麦田，也吹迷我的眼。谁不想要伟大的追求，一路狂飙到世界尽头，哪怕被命运扼住喉咙，干杯朋友。带我回到1989的寒冬，那时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每个都和我说着天长和地久，却又都争先恐后，比赛着谁比谁先走，所有的心情留给我自己去感受。陪我干了这杯酒，带我回味1989醉人的温柔，让我们一起追逐天边的彩虹，脚步不停留。管他几场游戏几场梦，把梦烧光永远不回头，说好要做彼此的 hero， 别丢下我。这杯酒带我回味1989迷人的街头，让我们一起追逐天边的彩虹，妹妹很温柔，总是提醒自己朝右走，遇到任何事都不低头，大声唱过的歌都伤透，分享光荣。在人潮汹涌的街头，没人在乎他到底该走还是留，那躺在酒瓶沙发上的土台客，他没了头发，嚼着槟榔超寂寞。那一位来自柳川西街的少年，在多年以后也有了很多不同，和命运厮杀之后学会了放手，而他的狗也改了名字叫比伯，他总说去日不多。 这首新歌真的是悄然上线，不过很惊喜的是小哥能够保持一如既往的清澈的嗓音，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少年齐秦的故事。而且这首歌里面更多的是对往事哈，如烟往事般的情怀的追忆和回顾，旋律呢有齐秦过往的风格，歌词非常非常有画面感，弄得我很想去台中去走一走柳川西街。齐秦总说人会老但音乐不会，现在的柳川西街可能早已经是旧貌换新颜，而那位来自于柳川西街的少年多年之后变了，但好像又没变，所以喜欢他的这首新歌，并且期待一下齐秦的2021年的全新专辑的朋友，不妨可以多多留意。好，8点档的带你出发，感觉这个时段稍微有点走心是吧？

只是没必要再多少一次，有时候坚持原来就那么一回事，是不是谢谢你尊重我现在的样子，少了些分享，多了一些隐私，是你们教我懂得如何过的日子，剩下的日子。 又是一首来自于戴佩妮的歌《现在的样子》，我超级喜欢2016年她的一张专辑，这首歌所收录的专辑名字叫做《贼》，对，只有一个字，贼，贼不走空的贼。当时呢，她这张专辑除去人声之外，她的录制时间只有10天，但是呢，这10天真的是非常高效，又完成了专辑的编曲和音乐的灌录的工作，而且带领整个团队飞到了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Santa Remy， 应该这么念吗？不知道，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录音室去完成了整个音乐的制作的工作，而且很多里面的编曲啊部分都是 live 现场演奏的形式来收音的。 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它就静静的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逞强的站着撑着，却不住的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曾经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哦，爱的感觉这么强烈，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它就静静的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逞强的站着撑着，却不住的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曾经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 张学友在你身边，费劲儿发来的两段留言都很走心啊。他说昨天我也走心了，我来好好的细细端详一下到底因为什么事情走心。他说昨天早上的时候呢，闺女翻家里的抽屉，翻出了当年我给她妈买的一个戒指，一枚戒指，然后就好像张信哲歌里唱的一样，我没想到她会对戒指认真。请问是哪一首歌？张信哲的歌里唱到了戒指，让我想一下。好，我先不歪楼，先把信息念完。他说然后接下来去逛街的时候，女儿呢请妈妈给她买了一枚戒指带给我看，我当时也没当回事儿。结果晚上我正在外面跟朋友吃饭呢，好，我把这个喝酒改成了吃饭啊，一翻手机，这孩子竟然还发了个小小的朋友圈，我的心里面呀是五味杂陈的，趁着酒意就给他来了个评论。我看看小丫头是怎么发的朋友圈。哎呀好可爱哈。小朋友发的是今天去了新天街，奶茶、戒指、美食等等应有尽有，应该是快乐的一天。把这个快乐写成是快乐，好可爱的一种表达。费劲乐的留言是说，妈妈给你买了枚戒指是因为她也觉得戒指是女孩子很爱美的一种装饰，而妈妈想要表达的我猜呢是想告诉给你，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爸爸妈妈在努力地给予你讲解，幸福往往不是你拥有了什么，而是你在得失之间，我们永远希望你快乐。我给她的回复呢是突然被暖到，然后呢又很不希望小朋友会长大啊，怕有一天他会离开我们的世界，离开我们的朋友圈，希望有一天他不要屏蔽我们就好。好，听首快乐的歌，青海心陈楚，不是青海心满江感官先生。 把忘就忘了，把忘了把容啊容易尴尬，那就放下吧，放下吧，放不放得下，放得下继续走吗，花花总要上不上下不下，气氛真不真假不假，图个附庸风雅，那就再见吧，再见吧，再也不见吧，不见了承诺人间蒸发，安慰都是废话，算了吧，雨再大也不刮大的是头发，无爱无伤大雅，心好大，没想法，没牵挂。如果天都黑了，夜都深了，心的门没锁，没枕头我都有睡不着的故事可以说。反正一个人能走，我两个人也不嫌多。I don't know， 怎么天都黑了，睡不着的人那没梦做，爱的越多越没把握，越是有话。 下不下真不真不真假不假，图个富有风雅，那就再见吧，再见吧，再也不见吧，不见了承诺人间蒸发，安慰都是废话，算了吧，雨再大也不过打湿头发，无爱无伤大心好大，没想法，被牵挂。如果天都黑了，夜都深了，心都门没锁，每盏灯火都有睡不着的故事可以说。反正一个人能凑合，两个人也不嫌多。夜都深了，心都闷没锁，每盏灯火都有睡不着的故事可以说。反正一个人能错过，两个人也不嫌多。I don't know， 怎么天都黑了，睡不着。

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 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 才在八点半之前的时候念了一段费劲的留言哈，感觉女儿长大了，其实很多心事呢她不一定是当面会跟父母说，但是她会在自己的小天地当中把它慢慢的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尽管说你是处于一种留言的状态，但这也是跟她的一种沟通，没准这样的沟通会比面对面的父女的交流更有趣更好玩。来听首闽南方言的歌，我很喜欢这个演员，待会儿来说一说。蔡昌宪的新歌叫有闲。 买个亲情带把老好戏，马赛全部拢踢丢你无用的心，我今嘛就不愿，规工无代无志拢乎你，我就是你的早顿好哩 ，energy， 总比上朝三顿拢白吃起，我今嘛就不愿，拉关比如比比混混起，卖个大工丢丢家拢加倍落去。卖嫌我管伤多，因为我住海边。今仔日伫倒位，我嘛孤单一个人，雄雄想要唱歌，全世界欠你一脚。你讲无想要安尼废去，撩乱我的心。在安尼啦，你当作我是啥？我是你上好的朋友啦。我今嘛就有闲，规工无代无志拢乎你。我就是你的早顿好哩，安那去？总比上朝三顿拢摆出去。我今嘛就有闲，拉关比如比比混混去，卖个大工丢丢吃拢吃不落去，卖嫌我管伤多，因为我住海边。我今嘛就有闲。更无代无志拢乎你，我就是你的早顿好哩。Energy， 总比上朝三顿拢摆出去。我今嘛就有闲，拉关比如比比混混去，卖个大工丢丢吃拢吃袂落去，卖嫌我管伤多。 刚才提到了这个演员，他的名字叫蔡昌宪。 在11年前的时候，他发过了一首单曲，叫做《普通朋友的朋友》，感觉很像陶喆的歌。其实呢，他是在电视剧当中更多的是以演员啊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在当时大红大紫的一部台湾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当中，他扮演了其中的一个角色。大家可能都记住的是李大人，对，陈柏霖，然后程又青，林依晨，还有这个扮演了渣男丁立威的王阳明，哦，帅的喽。所以想要演这样的角色，首先得有一个好的皮囊。说回来，蔡昌现在里面扮演的是一个配角，但很出彩，就是他们的同班同学叫地鼠，有印象吗？我不知道收音机旁如果当年看了《我可能不会爱你》，不一定是在11年看的啊，就是你后续什么时候接触过这部偶像剧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看一下里面的地鼠，就是蔡昌宪。应该说当了10多年的演员，这一次终于是在2021年的11月份圆自己一个歌手梦了啊，真正的歌手梦。因为对于一个职业歌手来说，你得有像样的作品拿得出来，得有专辑，别人才会承认说，哦，原来你不是一个演员跨界，你是纯粹的真正的一个歌手。所以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当时他在剧中为这部电影啊、哦，对不起，为这部偶像剧来演唱的很有增色不少的一首插曲《普通朋友的朋友》。也要恭喜8月份刚刚升职作为爸爸的蔡昌宪。 当阳光在掠夺，如果单人守候总变脆弱，探讨着有什么，一辈子陪伴左右，记不住的落寞，逃脱不掉的激动，为何留我在你冷漠中，安排并说寄予像烟火，短暂美丽也脆弱，绚烂过破晓了缺口，留下无尽黑洞，要说些什么，应该说些什么，告诉我还能够为你做什么，不是普通朋友，只是普通朋友的朋友，到了最后反而就我们很不熟，写一首歌来歌颂，再无关痛痒段落，直到感情把自己逼迫成了一个树上回忆的骆驼，感觉负重。朋友的朋友，我们不是太熟，什么朋友这朋友 QNMB 朋友，到了最后反正就朋友、哦、到了最后反正就朋友。 来自于蔡昌宪的《普通朋友的朋友》。如果你近期属于一种剧荒的状态，有一些呢又不想说看一些美剧啊英剧啊一直盯着字幕的话，真的不妨可以把这部11年的台湾偶像剧翻出来再看一看。 Jim 邓紫棋《好想好想你》。 抽屉我放了止痛药，睡觉你枕头不能太高，球鞋你大小42号，拍照你记得要微笑，忘了 从那一天我醒来睁眼是对你无限的思念。哦，我好想好想好想你，好想知道此刻你在哪里，真的好想好想好想你，等待下一次再遇见你。日夜都穿着你的外套，飞走那你喜欢的味道，营造远距离的拥抱，聊不完的通宵，试着故意放慢的夜宵，不舍有你的每一秒。你送我的项链，我带着到今天，书签是你的照片。 邓紫棋好想你，谢谢志南继续跟我来保持了互动哈。他说找钥匙那首歌呢是我第一首可以完整唱下来的阿哲的歌，发消息之前的时候还担心可能平台发的不一定对，不一定能够看到留言。谢谢一直在选择收听 FM 九七四，从带你聆听到现在带你出发，谢了谢了谢了谢了。这首歌呢是要送给收音机旁的无糖咖啡和来冒泡的夏花，以及谢谢方燕的留言啊，他说又要开始变天了，能见度很差，也祝出行在路上的朋友多多注意安全。文艺心一路生花，周日的上午好。 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为梦在痛也不会害怕。远走的风沙去谁的 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 是带你出发， 这江山我骑笔，民族血脉有几万里，有百年里龙的传人历经风雨，这荆棘中州地一如君子气节不移，九龙壁华山流离，历史从此衰落又崛起，这楼林却长青，铿锵落地犹如碎冰，一片今苍山无门，多少沧桑铸造中华魂，我几闯文万山根，突破边局去扭转乾坤，这楼林却长青，铿锵落地犹如碎冰，一片你一自信，一笑成绩到我有天地青龙鳞，龙的血脉为人从你，天地龙鳞，这龙鳞却长青，铿锵落地犹如碎冰，有天地青龙鳞，龙的血脉为人生命。 之前我们一直在说大型的纪录片紫禁城呢，已经12集，每一集都有主题歌，从周深的光亮，张碧晨的字里行间，再到这一首作为第12集的主题曲出现的天地龙鳞，演唱者当之无疑就得是王力宏啊，因为曾经演唱过龙的传人嘛，所以这一次天地龙鳞也是算作是龙的传人的升级版，而且请来了中国风的著名的作词人方文山来填词，大气铿锵的歌词写出了强烈的民族荣耀感，所以好想回忆一下，看看字里行间哈、再请出张碧晨带来《紫禁城》这部大型纪录片当中一集的主题曲。

想给你，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忙碌地处后日从来没完，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乐上几天， 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错的感觉飘上面。 嗯，听到了回春丹的这一首《初恋》，不知道是因为夏花的面子大呢，还是因为今天过生日的纪星。不管怎么样，他的这句提醒倒是让我觉得还真的。他说下周就进入到今年最后一个月份了，最后的三十来天，很多人都是在这个月份里面最忙的。2021年的倒计时，真的是一拍大腿，怎么就过到了十二月份？日子太不经过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希望明年我们拿到手的每一个人的剧本都会好一点。想起了阿黛尔那首歌 Easy on me， 希望生活对我们好一点。有请丁时光剧本。 美若天仙，好像也不必但为爱敢不顾一切，相信有一天真爱一定会来到他身边。嗯，下期会怎样，这颗心有多脏，他的倔强难耐你的成长，别轻易投降，你的故事不用跟谁一样。青蛙变白马，小鸭变凤凰，天造地设成变佳人成双，爱是一种奖赏，要苦乐同享才能让你难忘。呜、哦，刚看时间九分钟了，他还没出现，在心里埋怨是第几遍被安排跟姑娘见面，完全不情愿。他就是这样，脾气不好但很心肠，自己也知道是机缘巧合，一切总迟到的他都前来讲。嗯，下期会怎样，这颗心有多疼，他的倔强难耐你的成长，别轻易投降，你的故事不用跟谁一样。不要一样，青蛙变白马，小鸭变凤凰，天造地设成变佳人成双，爱是一种奖赏，要苦乐同享才 我们。 真正的爱在电影里面。 Oh no， 你早该知道你主演的剧本在上演。 看到了泪落心田的留言，他说 Morning 早上好，戴毅，今天又听到了丁世光的歌，丁老师的歌。昨天本来是放了你点那首月食，但是我把它嫁接到了 CZH 还是云之精哈，亲爱，可见这个记性确实不太好。但不管怎么样，希望在电波当中你偶然间听到一首歌，恰好是从你喜欢的那位歌手的作品，那这种感觉实在太奇妙了。接下来这首翻唱来自于金玟岐，她选择了奶茶的《一辈子的孤单》。 这种孤单一点也不苦闷，你反而会觉得说 Leave me alone， 让我安静一会儿吧，好像身心都变得更加的轻快起来。那这种有种漂浮在宇宙中的独自享受的自在感，我觉得跟这首歌倒是无缝契合了一下。 Coldplay 和 Selena Gomez 的合作 Let Somebody Go， 9:1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带你出发。 I had a kind of love I thought that it would never endOh my lover, oh my other, oh my friend. We talked around in circles and we talked around and then I loved you to the moon and back again. You gave everything this golden glowTurn off all the stars, 'cause this I know, that it hurts like so, to let somebody go. All the storms we weathered, everything that we you 曾经说过不会抽的烟，都已经吸进了肺里好几年。曾经的梦想天真无邪，后来满脑子都是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可有人生来就被叫做少爷，有人只能看着地面，抬头都是些肮脏的嘴脸。立志要做社会的前列，可总是摆在势力的面前，肺腑之言，抱歉。凡事不问的俗人，从今天起远离人群，做一只狡猾的狐狸。那天我双手合十，看着镜子里狼狈的自己，我用了一半的青春来思考做人的道理。对不起，年少的自己，行千万里，再别忘了初心。 真的单纯就是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这首歌。生而为人这四个字用作歌名的时候，总是感觉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好像是在提点着我们，鞭策着我们。作为一个人，很多时候你需要思考很多东西，思考你的行为举止，一个来自于99年的男孩的一个深刻的思考，所以把这样的一些他在生活当中想到的问题，想到的事情写在了自己的歌里。其实他会在很多人眼中会觉得很小众， 但不管怎么样，他的歌声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多关注一下他，真的是一个很真实不做作的大男孩哈。所以希望他的音乐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好，继续来听歌，这首歌会带着更多的复古的气息，钢琴的这样的个韵律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抓耳。他其实表达的也是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当下的一些思考，对于工作，对于生活，对于自己未来何去何从。Bruce Ospreay, The Way It Is.

9:34，属于11月28号，十月的最后一期带你出发，最后一个时段，看到了珊珊说银河舞厅，哎，不赖你哈。最近确实这样的一个复古潮流，很多音乐人都出了一些复古的单曲。黄渤出了扑通100大舞厅，刚刚听到的是房东的猫的银河迪厅。所以既然这波复古的潮流，歌手们、音乐人们、演员们都要赶，都要做弄潮儿，那我们就跟着一起踏浪而来。富豪上官喜爱，复古女孩我的爱，周末好，这里是带你出发 Morning。 遇到你是我最美的意外，你不需要学那些女孩装可爱，无所谓你身上的是不是名牌 My sunshine， 我要的只是你的爱爱爱，复古女孩 Treat me right， 我要的只是你的爱爱爱，复古女孩 Make it alright， 我要的只是你的爱。 眼 却在孤单，孤单的想念，想念谁能陪在我身边。人们想着谁的脸，回到最初的地点，等待人物的出现，直到看见了夜晚。时间一转就是几十年，我的不合群还是没改变，是走在人海外面，却又被淹没在了时间里面，期盼能够有人陪在身边，发现自己离开你越来越远，我的不合群围绕着我的孤单，不合群的忘了说再见。街边路过每一家店，不知道人们想着谁的脸，回到最初的地点，等待人物的出现，直到看见了夜晚。时间一转就是几十年，我的不合群还是没改变，是走在人海外面，却又被淹没在了时间里面，有人陪在身边，却发现自己离开你越来越远，我的不合群围绕着我的孤单，不合群的忘了说再见。 首复古律动的歌，我觉得串联在一起之后很适合九点多有出来跑步习惯的朋友，如果说在这个上午的都不算晨跑了，上午的运动当中可能会让自己的脚步轻快一些。好，接下来有请特别阳光的散令杨云晴 On and On。 寻找一种感觉，我要放松，每天唱着最爱的歌，循环直到永远，要看你的风景，要追你的回忆，我想了解你在的地方。 Oh baby， 靠近你就融化在你手心中，一想到你想到你 Oh， 微风也沉醉，随心走走，快乐便拥有。 Baby， 我们 We go on and on and 跟着在追，情感不设期限，看我们的风景，追我们的回忆，我想与你慢慢的体会。 事，带你出发。 不再喜欢别人夸我懂事，什么场合说些什么话更合适，修炼的事点到为止。以为飞得很稳，后又坠了几次，难道事故足够多大吗？ 东京收听我们的 TTZZ， 他说 Morning 早啊， 孩子妈妈跟我说，早上在床上和两个小朋友聊天，大宝问爸爸怎么不跑马拉松了，妈妈的回答是说因为要照顾弟弟没有时间去，然后大宝就说那就让爸爸带着我去公园，我骑自行车，宝宝就可以跟着一起跑步了。突然觉得很欣慰哈，家里的大宝已经开始学会替别人着想了，所以这又是温暖到我的一条留言，希望家人一切安好，你们在东京也要照顾好自己啊。这首歌《汪汪队立大功》当中的主题曲《Good Mood》，也希望所有收听广播的朋友有一份好的心情。伴随着 Adam Levine 的欢快的嗓音，我看到了不少持续收听了将近快三个小时听友跟我陆陆续续的招手说再会，十二月见，谢谢你们的陪伴，才会让我在一个人的直播间里没有那么犯困。借助这个歌名，希望大家都会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状态。最后一首歌了，交给娃娃毛眼期我的新衣，待会儿我将穿上我的外套。哎呀，这个外套说来故事可大了，去年的冬天2020年，没错，过完冬天之后收纳起来找不着了，真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找不着了，把家里边都快翻了个底儿掉，终于在今年的上个星期找到了，所以它也算是久违的一件新衣哈。好，谢谢收听，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Happy weekend, 拜拜。Look at me, 从上到下，这哪怕小的细节一样美的爆炸。带上有钱，节奏踩在脚下，嫉妒的也只能在网上叫骂，新一代女王出现，快点都给我让开，我从来不戴眼看他们设下的障碍。换来换去怎么办，你选择头疼，这里好心情，这才心有门，女王的心意，耀眼的星星，时尚的精英，搭配什么看我的心情，你可以亲吻我的戒指，但不能碰我皇冠，我一天当中只有梳妆打扮时才慌乱，穿我的新衣，希望每一

Trends in Town， 全新角度汇集华语流行指标，全球榜城中潮流。